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130集。魏无羡和蓝忘机站到一起，对蓝思追等人招招手，众小辈围了上来，金陵也想爬起来，却被江城按了回去。魏无羡道，待会儿第二波狮群闯进来了，我把他们往血池引，韩光君负责击杀。这儿，魏无羡拍拍心口道，有个靶子，他们不会理你们的，不要恋战，只往外冲。蓝思追难得声音大了一回道，这怎么行？这绝对不行。欧阳宗主已经放弃拉住儿子了。欧阳子真道，魏前辈，我们也要杀走尸，我还能杀100个。蓝景仪却已经开始脱衣服了，我也要在身上画旗子。魏无羡哭笑不得，连忙拦住他道，行了，都别瞎搞了，靶子一个就够了，韩光君一个人配合我击杀走尸就行了，其他人少添乱。伏魔洞中所有人都不知该如何面对这个情形了，赵音骑是做什么用的没有人不知道，可是就算现在有一个人愿意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吸引即将冲破阵法的狮群来换取其他人的安全，这个人也绝对不应该是魏无羡。蓝思追等人还要说话，蓝忘机却道，听他的。随即蓝忘机转向蓝启仁，深深一礼。蓝启仁睁开眼睛没有说话。蓝思追道，蓝先生，韩光君他。蓝启仁淡淡的道，本当如此。蓝思追还要说话，可是魏无羡喝道，文宁开道。温宁脖子上延伸出来的黑色纹路瞬间暴涨，几乎爬满了大半个脸颊，他不再拦截狮群，喉中发出长啸，生生在层层叠叠的狮群里冲出一条路来。而失去了障碍的第二波狮群终于也踏进了伏魔洞。魏无羡推了一把蓝思追说道，走。他转身往血池方向奔去，蓝忘机寸步不离与他并肩而行。那白衣上血红的赵阴奇果然是最好的靶子，没有一只凶尸理睬旁人，对与自己擦肩而过的活人视若无睹，全都双目血红的直朝魏无羡一个人冲去。狮群前赴后继，温宁开出来的道总是迅速被新的走狮填补上去，他便冲回来再开一次。伏魔洞内尚有大半人都来不及撤离，甚至有人依旧无力行走，他们见到洞内碧尘剑光乱扫，一排凶尸被扫成尸块，紧接着下一排涌上，嚎哭惨叫震天响，几乎要冲破伏魔洞的穹顶。这波尸群不多时便将魏无羡和蓝忘机二人团团围住，使他们难以靠近血池。四周尸山越堆越高，而包围圈也在越缩越小，众小辈见状心急如焚，纷纷又拔剑折了回来。蓝景仪见有人挥剑杀尸往外冲，说道，您能帮个忙吗？还拿得动剑的话，能不能来帮个忙？就算帮一点忙也是好的呀。那人道，滚。蓝思追道，算了，景仪，我们靠自己就行了。听到他们的声音，魏无羡吼道，文宁，把他们扔出去。文宁道，是。他一手抓住蓝景仪，另一只手正准备抓蓝思追，蓝思追却冲他道，贵将军，我不能出去，你让我留下吧，否则我会后悔一辈子的。与蓝思追正面相对的一瞬间，温宁的身形僵住了。蓝思追见温宁不来抓自己了，立即提剑往回杀，蓝景仪等人也趁机越过了温宁。金陵被江城半拽半提往外拖，与数具凶尸擦肩而过。这些凶尸被魏无羡身上的赵阴奇所吸引，两眼发红的盯死了一个方向，对他们视若无睹。金陵叫道，舅舅，我……江城冷声道，你要是敢回去，就别认我这个舅舅。金陵猛地望向江城，江城把金陵往外一扔，喝道， 待着，自己则提着三毒冲回了伏魔洞中。金陵一怔，说道：舅舅等等我，仍是跟了上去。而伏魔洞内，魏无羡和蓝忘机四周的包围圈已经缩到不足一丈见方。碧尘剑光依旧清亮，符火也熊熊不绝，然而这些凶尸实在是太多了。魏无羡刚掷出一把符咒，敏锐地感应到有危险，侧目一看，果然有一只凶尸爬上了近人高的尸堆，张嘴朝他扑来。魏无羡两手空空，骂了一声，探入袖口，然而探了个空，一颗心猛地掉了起来，他的符咒竟然已经耗光了。蓝忘机也注意到魏无羡这边危急，正欲反手一剑刺出，忽听一声尖叫，那凶尸居然在半空中裂成了两半。不，他是被撕成两半的，而撕裂他的那个东西就在所有人眼前，一具血淋淋的红色凶尸站在奇人高的尸山血海之上，一左一右，两只手还各拖着一半尚在抽搐的尸块，正低头俯瞰魏无羡与蓝忘机。蓝景仪的嘴张得已经合不拢，欧阳子真喃喃道：仙祖，这是什么东西？所有看到他的人心内都是同一个念头：这是什么东西？这具仿佛凭空出现的不明凶尸和他们见过的所有凶尸都不一样，从头到脚都是血淋淋的猩红色，仿佛刚从血池中爬出来，看上去瘦骨嶙峋，异常狰狞。那些被阴虎符操控的尸群也被这奇怪的同类吸引了注意力，都放弃了围攻魏无羡，而是犹犹豫豫地望着那边。这具血尸走了两步，他一边摇摇晃晃地走着，一边骨节里发出咔咔之声，仿佛是在舒展筋骨。暗红色的血从他的四肢和躯体上滴滴答答落下，一路蔓延，一股极为凄厉狠厉的阴气和怨气从他身上流溢出来。随着他渐渐靠近，其他凶尸开始如如后退，不少人都面如土色，噤若寒蝉。蓝忘机挡在魏无羡身前，魏无羡却把蓝忘机握着碧尘的手按下，低声道：等等。魏无羡死死盯着那具血尸，心中有了一个猜测，胸口狂跳，重复道：等等。那血尸停在他们身前约一丈处，忽然仰头两声高笑，笑声一声比一声尖锐，众人纷纷捂耳。血池的表面泛起了轻微的涟漪，最初只是仿佛一颗石子投下一般，然而这圈涟漪不断扩散，越来越大，像有什么东西正在粘稠的血浆之下躁动。突然一只手破血而出，这只手猛地抓到岸边，五指深深抠入地面，跟在其后浮出水面的则是一张半腐不腐、看不清五官和面容的猩红色面孔。第二只血尸从血池里爬上来了，紧接着整个血池的水面都开始旋转激荡，仿佛沸腾一般，咕咚咕咚，越来越多的头颅浮出水面。第三只、第四只、第五只，每一只都带着一身骇人的血污，狰狞的脸，还有尖声的咆哮。而在他们爬出血池之后，立刻便与其他的凶尸展开了厮杀。被阴虎符控制的尸群仿佛被一把红色的尖刀乱绞一气，绞成了漫天的碎肉、尸块和黑血。金陵震惊地道：这些到底是什么东西？血池里为什么还会有凶尸？不是说乱葬岗上的凶尸都被焚毁了吗？一旁护着儿子的欧阳宗主道：有的没有。蓝景仪道：哪些没有？欧阳宗主道：那些，他说不出口。那些当年在乱葬岗上的温室残部， 在围剿者将他们杀死之后，那50多具尸体正是全部都被投进了血池啊。忽然精灵喊道，小心。一团血淋淋的红色身影落到他身前，蓝丝锥举剑倒退两步，那具血尸缓缓起身。这是一只格外瘦小佝偻的血尸，头颅似乎被人砸破了一个洞，毛发稀疏，被血水浸泡后稀稀拉拉地贴在脑门上，加之周身皮肉半腐，极其恶心骇人，使人见之不适。他爬起来后一拐一瘸，慢慢朝蓝丝锥走近。众小辈胆战心惊，连忙都围了过来。生人一多，血尸警惕不已，喉底呼呼，众少年越发如临大敌。蓝丝锥忙道，别动。虽说他也有些紧张，但不知为什么却并不害怕。这只细瘦伶仃的血尸若有眼珠，应当是在盯着他，歪过头还伸出了一只手，缓缓向蓝丝锥探去，似乎想触碰他。那手满是血污，犹如被啃得残缺不全的鸡爪。众少年俱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金灵举剑欲挡，蓝丝锥脱口道，金公子不要。金灵道，那怎么办？蓝丝锥道，你们都先别动。那血尸细细叫了两声，蓝丝锥定定神，也朝那只血尸缓缓伸出手。就在蓝丝锥即将触碰到那只血尸时，新一波尸群涌至，血尸猛地回头，长声嘶吼，跃上空中，扑入尸群，左撕右咬，撞似疯癫，血肉横飞。其吼声之洪亮可怖，动作之敏捷凶残，与方才在蓝丝锥面前的模样天差地别。温宁掀翻数具凶尸，浑身颤抖，对那具血尸喊道，是你吗？对方并没有理他，所有的血尸都在疯狂的厮杀。温宁大喊道，是你们吗？整个伏魔洞里都是高低不一的尖锐嘶鸣，没有一个回答他，也没有一个能回答他。不到半个时辰，所有的声音都渐渐止息，一切结束之后的伏魔洞俨然画卷中地狱的场景。这些血尸开始陆陆续续朝魏无羡和蓝忘机那边聚拢。高矮不一，男女不一，长幼不一，都是血淋淋的修罗恶鬼。可在这些身影之上，魏无羡却看到了一些熟悉的影子。温宁喃喃道，四叔，婆婆。他一个一个念过，越念声音越是颤抖。温宁道，你们是一直在这里等着吗？若他是个活人，那双眼睛一定已经发红了，流泪了。魏无羡嘴唇微颤，想说什么，然而终究是没有说出来。他深深低头，郑重其事地行了一礼，哑声道，多谢。蓝忘机亦行了一礼。这群血淋淋的凶尸们方才厮杀时凶悍至极，此时面对他们，形容狰狞依旧，动作却略显笨拙，也参差不齐，前后不一的躬身举手向二人还了一礼。然而仿佛被什么东西抽取了身体中的精魂和生气，他们全都倒下了，血色的躯体仿佛易碎的瓷器，寸寸裂开，越碎越小，仿佛再一阵风吹过便会什么都没有了。温宁扑到地上，用手去拢这些赤红的骨灰，抓住之后一把一把往自己衣服里塞，很快便塞满了。见状，蓝景怡抓住头发，解下了自己的一只香囊，倒掉里面的香料，蹲下递给温宁道，喏。 见状，其他几名少年也纷纷效仿，只有金陵看看他们，看看温宁，神色复杂，没有动作，眉染寒霜，走得远了些。而那边，七八只手举着香囊和布袋递到温宁面前，温宁反倒不知所措了。蓝斯追道， 鬼将军，需要帮忙吗？ 温宁道，不用，你们。 蓝景仪道，这么多骨头和灰，你一个人捡得完吗？魏无羡和蓝忘机走了过来说道，你们不要乱捡啊，没戴手套要中尸毒的。众少年一听，这才打消念头。 蓝斯追道，魏前辈，韩光君，还有鬼将军，这次多谢你们。 忽然人群中传来一个冷冷的声音，谢什么？蓝斯追等人回头望去，发话的人又是那方梦辰。只见他站了起来，一脸愤怒的道，这算什么？ 蓝斯追迷惘，什么算什么？ 魏无羡和蓝忘机也望向他。方梦辰厉声道，我问你，这算什么？赎罪吗？你们心里该不会都真的开始感激他了吧？而伏魔洞里一片死寂，连窃窃私语都听不到。众人此时心头的滋味实在是不好受。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